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日前吉利帝豪 GSE 正式上市，新车可以看作是帝豪 GS 的纯电动车型版本，使用了宁德时代提供的锂离子电池组，并全系标配吉利的 ITCS 2.0 电池智能温控管理体系，综合工况续航里程达到353公里。本次上市的帝豪 GSE 共推出四款车型，补贴之后全国统一售价为11.98至14.58万元。此外，吉利还为购买帝豪 GSE 的消费者提供了赠送充电桩、4G流量5年免费、24期零息金融以及首任用户电池终身质保的4项优惠政策。近日，全新奇云概念智慧 SUV 传祺 GS4 在北京正式上市，发布会现场还邀到了腾讯、科大讯飞、高德三大科技公司的大咖助阵，更有人气女歌手于文文现场倾情献唱。新车售价区间为8.98万元至15.18万元，相比2017款的 GS， 全系价格下调了10000元，更实惠的价格消费者当然喜欢。另外，不光价格下调，产品力更是全面升级。发布会现场，广汽乘用车副总经理严建明表示，搭载奇云概念智联系统的全新奇云概念智慧 SUV 传祺 GS4 将让科技用车生活触手可及。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私车定制，我是赫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一水。 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新款车型哪一款车更值得购买哈。现在有人提问说是广汽传祺的 GS4 哪一款车比较适合购买的。 他说这新款上市了，那看看新的怎么样是吧，变化大不大。 对，这次这上市的是改款车型嘛，主要是针对外观和内饰的还有一些软件进行了一个不同程度的提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对，咱们给它先码一下啊。首先是都换装了 LED 大灯，这个是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个配置了。然后呢，长相上基本上没怎么变，车身尺寸也没怎么变啊，但是只有一些细节上面做了一些调整，除了我说的这个 LED 灯泡之外呢，还有这些转向灯的灯带啊，然后这些小的细节啊，调整之后我觉得更提气了吧，对吧。 而且还有一点是它的指导价是平均比上一款就是上一次改款之前的这个车型平均降了有将近10000块钱。 哦，整体便宜了。 对，整体便宜了 啊。 所以这相对来讲就是它的这个指导价格和所谓咱们说的这个性价比就会更高。 哦，怪不得问我说要不要买这个车呢。 而且我现在认为如果咱们自主品牌包括很多合资品牌啊，你出这个10来万这个车型，比如15万左右啊，或者说10到15万这个区间，你说你没有一个 LED 灯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了， 就感觉像前两年说没有个氙气灯，哎，就不好意思打招呼。 哎，没错，现在这个 LED 看来整个的这个成本啊，包括它的装配质量啊、水平啊和这个真正使用起来确实也方便，而且亮度也高。 对， 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这个 LED 灯啊，如果坏了一个的话，就必须全换，就必须这个总成都要换。所以，相对来说，你还真得买一个咱们的自主品牌，因为一般来说，自主品牌车型的这个质保期都长，对吧？所以你要买一个合资品牌的话，那基本都卡着3年。那现在咱们很多自主品牌基本都是5年起步。所以看这款车型的话，其实我建议大家直接可以上个中高配，因为它的这个配置就咱不能说是逆天吧，但至少是绝对达到合资品牌顶配的这个水平。 反正具体推荐到哪个配置呢，我觉得还是你不同的价格要不同的看。其实传祺 GS 的优势在于它整个的配置之间的这些价格其实差的也不是很大。 嗯， 那这好处就是让你选择的时候可能空间更大一点。 对，而且作为自主品牌当中来讲，传祺这个品牌的品牌力度还是可以的，产品力相对来说也是不错的。然后这次有一个小整容的这么一个改款，我觉得这款车型是听起来更加年轻了，是看起来更加年轻了。首先 LED 还有一些这个互联网的系统， 里边那个屏， 对，比较适合年轻人吧。 对， 大家可以去 4S店去， 尤其还有一点 试这个车。 对，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原来我们老说这个四幅方向盘显得比较老气， 嗯， 就是原来那个 GS 咱们原先也跟大家介绍过是很沉稳的那种感觉。 对， 嗯，然后现在改成三幅了之后，再加上它现在就是日间行车灯原来是一个竖条状， 嗯， 竖着的，就跟一根棍儿一样。然后现在的这个日间行车灯是一个正 L， 一个反 L， 对， 所以这种感觉，哎，就是从外到内，它相对来讲是更加年轻化了。 对， 嗯， 就现在的变化可能会更多一点。然后刚刚水哥也说了，就是这款车型首先它的价格是有优势的，所以想要达到它的配置有一定高度的话，还是建议选择中高配的车型。 所以综合来说，首先是选中高配，你俩推荐 没毛病，没毛病，你的配置会更多。 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传祺新款的 GS4 可不可以看，你要相中传祺了呢，那我建议你是可以买的，就是绝对是自主品牌当中还是比较靠谱的， 嗯， 而且也市场表现也比较不错的一款车型。 而且大家还可以在，如果说真是喜欢传祺这个品牌的话，可以再等等。你比如说 GS7 马上肯定也要有改款， 嗯， 然后那个空间会更大，然后相对现在 GS4 这样的这个定价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它 GS7 在将来肯定也会更加突出性价比的。 嗯，看表级吧， 这个性价比相对于4来讲 那肯定就要贵嘛， 对，它肯定还是要贵的， 但你空间会更大，大五座了，对吧？ 那也要看每个人的这个需求，还有他手里的这个钱到底预备了多少， 就是大的跟灌道似的。 反正有大的我买大的，我现在不像以前了，我只非得买个小车，我觉得现在空间大挺实惠，第二排最好能翘着狼腿，最好能躺着啊。好了，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王小玉的朋友，这个问题先答到这儿啊，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关注另外一台车型的购买推荐。那时下也比较热啊， 嗯，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天是下午2点半，我睡到自然醒，哦，你来按电铃，哦，该整理的还在原地，音响也冷清清，该怎么招待你？我摸口袋，只剩空白，心里很酸，而且只剩第3块半。没有一定规律，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新车的推荐。昨天我跟老车也预告了，说这个英菲尼迪的 QX50 啊，最近也是比较热的一款新车了，大家都在问，然后哪一款车更值得大家去购买，哪一款？ 其实 QX50 一直是我自己比较欣赏的那种设计的风格那样的车。首先它的外观还是比较英气，咱们往往说其他车型的话，就是要么是稳重大气，对吧，要么是运动前卫个性。 我是觉得 QX50 是这个英菲尼迪家族当中长得比较正经的这么一款车啊，就相对来说没那么怪。 你要是基于其他的这个车型，比如说最大的那 QX80 来讲的话，那可能显得是更加的符合大众的、 就没那么出挑 审美感。然后你要看整个的现在咱们所说的城市 SUV 当中，英菲尼迪的这个 QX50 还是属于比较就是另类的，或者说特立独行的那一款。然后 我觉得内饰真的好看， 进气格栅包括整个的这个线条，其实在前脸当中你跟 Q50L 和现在的 QX60、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差别，因为都是那种大的那种进气格栅，然后它应该算什么梯形，对吧？ 梯形、 正梯形的这么一个进气格栅，包括那个鹰眼的那么一个 设计、 处理，所以我觉得这款车型就是让人从车头看上去之后，它的那种俯冲感是比较强的，从车头看上去就很冲的一款车。 对，长得比较厉害的这么一款车，我觉得跟它的那个大灯的造型可能有关系，就是那种飞眼的那种感觉的这么一个造型。 但我的意见跟你们两个有点差相反，你们觉得整个这台车的造型还是挺符合这个年轻人现在所关注的这个趋势，英气，对吧，也偏犀利，稍微带着一点这个特立独行，是吧。我现在看英菲尼迪车反而觉得差点，你们能懂吗？这他没有， 就必须长得都跟那个 ESQ 一样， 对吧？ 是吧？ 对， 就必须是小蛤蟆那种。 就一直在我心中，英菲尼迪应该是每次都要突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但我很喜欢这种回归，就是正常一点点的英菲尼迪。 我现在看到 QX50，感觉就是像是大号的 QX30。 但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因为英菲尼迪这个车本来两极分化就很严重，就比较 喜欢， 不喜欢的看都不想看。他现在稍微的就是综合了一下，我反倒觉得受众群体 中性点了，是那意思吧？ 我当年是多么的喜欢什么 G37、G25 那一代的设计。 你要知道，像你这样的怪人很少，并不多。 就是红城喜欢的，往往销量都不高， 都是稍微小众， 没准还停产了。 行，但是这代的内饰像赫说的， 这代内饰确实很温馨，很温馨。 对， 尤其是那三幅方向盘，我觉得100%的加分。 有点偏就是宝马 M 的那个样式，是吧？ 我很喜欢这种偏细一点的设计， 而且它的质感跟海外的这个水准也是一致的。 最早啊，这说英菲尼迪，咱就必须再说一下日产。就最早我接触这种米色的浅内饰， 就是英菲尼迪， 就是在日产上面。你比如说原来的天籁的公爵，然后原来的奇骏，都是有这种米色内饰的。 对，就当年的天籁，我觉得特别好看，设计就是人家里边不是黑的吗？它是综合米的搭配。 对，你就是真的是你比如说你打完球没洗手，你都不敢上车， 不好意思上车， 就不敢啊。你但凡那个大汗手一摸完擦不掉那种。 你们说完这， 你跟老车昨天说没说他的发动机？ 没太说。 他这发动机挺吓人的，其实就是 272匹。 不是，我参数不重要，就是他这回搭配了好多的这个技术，就把综合都用到一块儿了。据说日产是这台发动机的研发就将近用了11年的时间。 反正这个是海外版的发动机一样的 双循环，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叫模拟的阿特金森循环。大家都知道这个一提阿特金森啊，这个基本上都是那种混动的循环，所以它的整个的传递效率啊，包括它的这个什么排气进气的这个可变正时啊什么的，肯定都是要配套的。所以 这一款你看它就没有用什么 VQ 啊这个系列的发动机，它直接叫 VC Turbo。 嗯， 也就是说 全新， 哎，英菲尼迪完完全全做了一款自己的就是代替 VQ 系列的这个 VC 系列的发动机，咱们现在是可以这么简单的认为。 嗯， 而且咱们原来说到那个从 QR30 开始说，都说它跟奔驰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发动机、变速箱这样 全 面的合作，对吧？ 心中 就想，你要看就是哎， 这个 QR450 完全又不一样了， 这可没有了。它这发动机如果说奔驰拿去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让嘛。这个 应该 刚才说了一个双循环，然后可变压缩比。8和14之间切，然后双喷射， 嗯， 然后电控的涡轮啊，这个当然不是新的了，但就那个双循环和可变压缩比，我觉得太牛了，我跟你讲，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完完全全把这些技术放在一起之后呢，你会发现什么？你可以单看它的这个数值， 嗯 ，20T 380牛米，272马力，并不高， 嗯， 但实际上在你开的时候，如果说咱们将来有咱们听众朋友买到这款车型，你驾驶了大概5000公里、6000公里，你看它的这个。这个整个的综合油耗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嗯， 我相信这款车并不费， 对， 嗯， 一般要像咱们说买一个英菲尼迪，你怎么着10个油打底吧，对吧？它再省油，它也得10个油，而且你加95号的，然后你这样同样加95号的油的话，我相信这台车不会超过10个， 嗯。它其实我觉得那个不管是它那个所谓的双循环，就是让它在那个奥拓 肯定是效率更高嘛，就是咱们简单认为就是效率更高。 阿特金森一上就是省油模式， 嗯， 然后怎么能够包括压缩比在不同的这个状态下以不同的这个压缩比来输出，就是让它有劲儿的时候有劲儿，那么低压缩比的时候就要油耗可能要更低还是怎么样？这几个都会靠电脑来这样有机的切换，最终达到一个效果就是省油，然后就是该有劲儿时候。 所以我感觉这次全新的这个 QX50 它的整体的感觉就不像之前老款的那么运动，可能老款主打的就是比较激进啊，比较这个运动的感觉，这次可能是偏舒缓呢、啊。 哎， 有一点点 咱们 居家一些。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 对， 就是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就是 QX50 上市了、这个价钱呢，现在目前也是有了，39,800到48,900，您觉得 QX50 在英菲尼迪品牌这个光环下面卖这个价格，您觉得 O 不 OK？ 还有就是英菲尼迪这个品牌在你心目中是有多高的一个位置？我想听听大家伙怎么看， 这可以作为互动啊， 对， 跟我们聊聊。 然后呢，我们休息一下吧，回来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这里边的车型究竟哪一款更值得买。 嗯，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哪款车值得购买。我们先看看这几款车型吧。首先是入门版的339,800的两驱精英版。 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入门配置。 嗯， 首先在行业里边啊，大家伙都挺认可的 QX50 的基础配置还挺高的。 嗯， 首先全 LED 大灯不说了，全景天窗、智能钥匙、电动尾门啊，仿皮的座椅、后排的座椅的前后调节加后排座椅角度调节， 嗯， 这舒适度是很高的。 嗯， 46分割放倒，中控2块屏幕、啊，7英寸的仪表盘， 那够了。 还有主动降噪啊，胎压监测、吸部气囊，然后还有前排座椅加热啊，中高配了，那就是，大概就是这些，是吧？ 嗯。 但是入门配置，你知道我发现一个奇葩的事儿吗？ 啊， 2块屏幕不给你配雷达，不给你配导航，不给你配倒车影像， 哦，没有倒车雷达。 然后我就想说，你这入门配置 后期加装呗，钻俩眼儿。 不是，你2块屏干嘛用啊？ 听歌啊， 投手机， 一块听歌， 一块 看导航。 就我觉得入门配置你要直接就配俩摄像头连个就还挺好的。 明白。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不太好，要不然入门配置我推荐了。 所以339,800的这款车型来讲的话，可能大家 意义不大。 其实我觉得意义还在，就是如果说咱们可以忍受后期加装的这个，比如说是这个视频啊，或者说这个倒车雷达这样的线和这个探头的话， 那你选 Q5 什么这 RC？ 因为你看两驱时尚版，它就要比这个精英版要多出17,000块钱。你说咱们加个倒车影像跟倒车雷达，它肯定 还有前雾灯呢，还有腰部支撑呢， 用不了这个17,000块钱。那你就说这17,000块钱都多了什么？多了这前雾灯别说了，这也是几百块钱的东西。 嗯， 然后前后雷达对吧 哦，这个等于是全车雷达了，全车雷达，车顶行李架、 行李架、腰部支撑、 行李架低配没有、 然后前排的座椅加热和自动防眩目后视镜， 那我觉得这也不够。 17000， 所以我目前来看，我还是推荐一个低配，就大家买低配之后自己再加装。 对，你要买两驱的就往最便宜看。 我相信是车上都有给你预留的这个口了， 对， 你往上一怼就行。 应该是啊，我们回头借辆低配的看看， 那低配没有 啊。然后往上看吧，咱往上看，上四驱， 对，四驱精英， 因为它有四款四驱车。 这四驱跟两驱的区别，发动机参数是不一样的，而且据官方来介绍说，不只是这个所谓的你后期能调的， 嗯， 是硬件是调不了的。 哦， 所以它四驱跟两驱的差价是23000，然后它的售价是379800。 嗯嗯嗯， 加了一套适时四驱的模式， 对，然后增加全景影像。刚才说那个感应雨刷，就等于是说白了就是自动雨刷。 对，然后电动的那个折叠后视镜， 但是依然还是没有那个 感觉，就是配置稍微软了点，就这种感觉， 就是给你多了点，然后给你一个所谓的全新的这个动力的这么一套形式。 嗯， 因为毕竟四驱它是有成本， 嗯， 但是加23000，那是不是就不如加30000块钱直接上到四驱智能版？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加了23000的四驱精英还是没有达到说这个级别的车就是更具有这个， 至少它应该是个英菲尼迪， 哎， 对不 对？ 是那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你加30000块钱，反正就是相对来说吧，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提升。 我们说到的已经是409800的车了啊。 对，比如说有的 40万了，大家想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有的没的的配置就像是这个级别该有的样子了。 就咋说，方向盘加热， 嗯 啊，电动调节方向盘， 对，座椅记忆、BOSE 音响、感应后备箱、自动刹车、盲区监测， 嗯，大家找一下吧。我印象当中，30多万的这个，不管是进口车还是国产车，30多万有那种电调方向盘的很少， 嗯， 基本都是那个手动的那种拨杆， 嗯， 啊，雷克萨斯， 30多万有吗 ？IS。好像 车小、 哦，好像不是， 对吧？ 不是，高配才有。 ES 有 ，ES 也得上到300H， 也得40万， 嗯， 对，35万， 都是高配才有的。 嗯，所以看来这个电动调节方向盘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产物。 还有 就是一上到四就来了。 这 BOSE 音响那个小吊牌摘不下去，整个罩都是，然后17个喇叭。这 BOSE 音响应该不错， 嗯， 对啊，所以你至少你看起来像这么个东西，对吧？ 对，然后你要再往上看， 四驱豪华， 44万多， 44万多，我觉得没有必要， 44万 跟48万就没有必要了， 嗯， 因为大家买英菲尼迪， 但是红城它有座椅通风啊， 座椅通风一般来说是加装不了， 带个扇子吧， 对， 一般是加装不了的。 为了一个座椅通风加40000块钱，我也是觉得 不是，你不一样啊，你44万9000八可比两驱的那个33万的两驱精英。要多了11万啊， 也对，但是它轮圈大了，20英寸， 你都可以后装嘛，19变到20，你把19卖了再换一20，自己再添。 你们这些金牛座呀， 真的差不多。所以，你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推荐的还是低配，因为它有的这个缺失的配置，我们可以后期在汽配城自己加装。 嗯， 而且说白了，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厂家做的所谓的这个副厂产品，要比原厂的这个分辨率要更高。 这么说也行， 真的。 其实你发现原厂的配件供应商也已经推向后市场了。 你小心原厂来找你们俩，我跟你说。 然后你刚才推荐的是？ 我推荐的是，如果大家这个预算充裕的话， 上 到四驱的话，咱们就上四驱智能版。我觉得够用了，豪华跟旗舰是没太大的必要，我是觉得。 我为什么不推荐这个409800这个四驱智能？因为上到400000，我可以买奔驰的 GLC 了。 嗯， 你说的也没错。那你要那么说的话，那我可选择空间更大了。什么 Q5，刚才那个水哥说的 GLC、XC60 啊、X3，这都可以啊。 其实我要告诉你们说一句话，那些车都要比英菲尼迪定价要高个3-4万块钱。严格意义上来讲，当然可能日后英菲尼迪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政策，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能要关注的啊。 嗯， 行，新车上市 QX50， 我们跟您说到这儿，然后还是那个问题，您觉得英菲尼迪这个车怎么样，值不值得买，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即可。 嗯，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我的家乡越来越年轻，就像一件俗气的衣裳，越来越老的不止爸爸的脸庞。